2014年嘅时候，九月，我同师母咧就系攞咗几日假，就去咗台湾度假。我哋就飞到去台北，就住咗喺酒店，就系第一个晚上，咁咧就见到香港嘅新闻，就系争取真普选嘅一班嘅香港嘅市民咧，佢哋喺金钟嗰度聚集，然后咧就系、是。政府咧就係派一啲嘅警察人員咧去驅散佢哋，咁結果咧就係放咗唔記得咗幾多個嘅催淚彈啦，好似百幾個催淚彈。咁所以咧就係因而咧就係掀起咗呢個所謂嘅黃色嘅革命或者係雨傘嘅革命。咁咧就一班嘅學生同埋一班嘅市民咧就聚集咗喺香港。一个最繁忙、最繁荣嘅一个地方就是金钟嗰度，所谓嘅占中咧嘅行动就开始咗啦。当然我哋未睇到咁远嘅时候，我哋系身在台北嘅时候，我哋就觉得我哋需要去为呢一件事去祈祷，所以我就系。我冇办法回到香港，因为只是去台北几日时间，你都冇办法可以立即回嚟。就跟香港的其他的教牧同工，我们就通电话。我说不如我们就是在礼拜一的夜晚，因为那天是礼拜日发生。不如我们在礼拜一的夜晚呢，我们就在教会开一个特别的祈祷会。我们为着这一班的市民，我们为着香港的政府，我哋有一个咁样嘅特别嘅祈祷会，我哋仰望神。我相信咧喺嗰段时间，从九月份开始，一直去到十月份、十一月份，喺政治上边咧系非常之敏感。你系黄嘅，你系蓝嘅，都非常之敏感。我知道咧喺嗰段时间里边咧，如果我贸然咧，我打开即系喺一个主日崇拜里边，我贸然打开罗马书第十三章嚟到去宣讲呢一段嘅经文嘅话咧，我会好危险嘅。我有曾经听过，就系喺1989年六四民运之后，我唔知真定假。是有教会的牧者就是去宣讲罗马书第十三章这一段的经文，而引起很多人的反弹。我今天要选择去讲这段的经文，并不是因为有特别的一些的原因，只不过就是从今年暑假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罗马书第十二章至到十五章的信息。就是即是保罗去提醒我们这一班的基督徒，我们既然是愿意去委身去跟神有一个的立约的关系，要做一个的基督徒，那我们怎样我们能够可以是跟神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怎样在教会里面跟基督徒跟弟兄姊妹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怎样可以在教会外面跟非信徒去建立这个关系。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保罗就是提醒当时的基督徒，无论是住在小亚细亚，当然罗马书就是特别提醒在罗马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去跟政府去建立这一份的关系。所以就按照我们去理解罗马书十二章至到十五章的时候，今天我们又去看这一段的经文，到底这段经文是怎样去教导我们呢？又或者为什么这么敏感呢？对于这段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或者我就将它分开成为有两个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现在是讲关系嘛，是不是？现在是讲信徒和 在上掌权者的关系嘛，是不是？当保罗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不是去 address to 那一班的政府的官员，不是去讲跟那班的即是作官的人讲，而是跟教会里面的信徒讲的。也就是说，他跟那信徒讲，你们有一些这样的责任。我们作为一个的国民，我们有一些的责任。在这七节经文里面，最少我们都知道呢，是保罗去提醒我们有两个的责任。而第一个的责任呢，我们是有少少的，我们是需要去解释一下的。第一个责任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我们要去顺服，我们要去顺从我们的在上掌权的。第二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就用这十零二十分钟的时间来到去思想一下这两个的公民责任。无论你是不是美国公民，无论你是不是香港的居民，或者你是其他地方的公民，我们作为一个的地方的居民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两个的责任，这个是使徒保罗提醒我们的。第一个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顺从在上掌权的。你再看回下那段经文呢，就是这样，第一、第二节，就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个讲了个原因的了，就是说如果你是有权柄的，这个的权柄呢是来自于神的。保罗怕弟兄姊妹收不到，再讲一次，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安排的，个名即是去任命的。保罗再讲多次，怕我们收不到，所以呢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任命。如果你抗拒神的任命呢，你就自己拿来衰了。这个就是圣经那个的、就是、教训、可能即对于新一代的信徒，如果我对着你们是香港二十几三十几岁的人的话，我是死的。我未解经呢，我已经被人即扔鸡蛋啊，扔番茄这样了。 OK， 我们看一下个经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的，就是说在上掌，我们稍后先讲顺服。第一个就是讲在上有权柄的，在上有权柄的，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的，是来自于神的。在当时的罗马、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的皇帝是尼禄、当时如果你对历史熟悉的话，尼禄王呢去到后期的时候呢是有少少即是失控的，所以呢他是、杀害基督徒，亦都是去焚烧这个的圣殿，后期的时候。但是当尼禄刚刚上任的时候，就是保罗所写罗马书的时候呢，尼禄还未失控的。但是去到小亚细亚，在欧洲即是罗马的时候，基督徒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嘅政府嘅干扰嘅，我唔可以话迫害，受到干扰嘅。所以即系当保罗佢写呢一个嘅罗马书嘅时候，佢系知道咧，其实政府唔系完全系 favor 系对基督徒好嘅。他写这句的说话，他并不是要 去为掌权者去说话，而是他是站在一个的他对神的理解，对于圣经观念的理解而去讲这番说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德国当希特拉他刚刚上台，他做了这个总理， 他要去提出他自己的一些的、比较极端的主义，要去杀害犹太人，要去侵占其他的国家的时候，当时有一位的教会的领袖，就是潘霍华，他在电台上面他就回应这个的宣讲。他怎样回应呢？他用罗马书十三章去回应，他说你要知道，每一个在上掌权的，你的权柄不是你自己的，是来自于上帝的。那即是说，无论今天我是不是做，我是做美国总统又好，我是做香港的特首又好，如果我们将这个有权柄的再延伸出去的话，你如果你在你公司里面你是做这个 CEO， 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做这个主任牧师，或者再引申下去，你在家里面你就是做一家之主。为什么你的小孩要听你话呢？你的权柄在哪里来的呢？如果我们从虽然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是讲着我们和政府即是国家的关系，但是保罗他选择了所用的字眼就 是在上有权柄的，就是包含了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是拥有一些的权柄的时候，你是可以话事的时候，你是有影响力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所有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的。也就是说，当你去执行、去运用、去 exercise 你这个的权柄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你是不可一世。我就是 CEO 咯，我就是总经理咯，我就是一家之主咯，为什么我不可以话事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即任意妄为啊？乜我不是可以话事的咩？但是保罗他正正就好像德国的这位牧师一样，潘霍华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的权柄呢是来自于上帝的呢？在但以理书，但以理是少数的、一个的政府的官员，他是有服侍过巴比伦，有服侍过、这个的就是波斯王朝的，他都是做高官来的。当这个皇帝叫他去解梦的时候，他解梦，但是他就跟皇帝说，他说你知不知道呢，你那个的权柄呢是来自于上帝。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这位的外邦的政府官员、就等于呢，即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来到美国、当然你可能是移民了你美国，如果你去到成为了国会的议员、你成为了一个政府的官员、差不多是这样，是不是他去到即是巴比伦，在巴比伦的王朝，他去到波斯的王朝，他是一个政府的官员，就是一个外邦的人去到人家的国家，但是做了人家的一个的政府的官员。他这样去跟皇帝说，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他说了三次，十七节、二十五节和三十二节所说的说话一样的。他说圣者所出的 命令，这个就是神，好叫世人知道，知道什么呢？这句说话了，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你现在是在做皇帝，但是至高者是掌权，他要将这个国赐给哪一个就赐给哪一个。所以你不要想着你现在做皇帝就很卡势，如果神不要的话，神要换人的话，你随时就可以去换到了。所以在上有权柄的 这个权柄是来自于上帝。这样的解经呢都是几合情合理的，但是也会引来给我们呢是有另外一个解经上面的难处。那个解经的难处呢就是可能今天我们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来到去处理，可能会提一提。那个解经的难处呢就是地上面有权柄的人，他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那不知道有没有录音，那北韩的领袖怎么搞？在六四的时候那个的掌权者怎么搞？要去回应这个的问题，就是都不是我去回应了，有些譬如是香港早几年前出了一本罗马书的释经两册的，这么厚的，就是冯荫坤教授他出的。他就告诉我们，当保罗他写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他是讲一个正常的政府，他应该知道就是他的权柄是这样。这段经文并不是要去处理一个的极权的政府，也都不是去处理一个的暴政的政府。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的时候，他做些什么，他怎样去使用他自己的权柄，他要向神负责咯。你可能是很不顺眼，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权柄越大，神要在你身上边所要得到的是更多。因为圣经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嘛。如果你是有多些的权柄，你在神面前的责任 是更加重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只不过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需要去顺服在上掌权的。现在我们讲顺服，这个的顺服，这个的服从，并不是无条件的全盘的接受这个的顺服。我们要去放开一点去看这个的顺服这个字。保罗他在新约的经文里面讲了很多个顺服，特别呢，我想大家如果你都可能记得呢，就是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里面呢，就是讲到呢我们要去彼此的顺服。我知道阿加皮查经已经查了以弗所书了嘛，是不是？我们要去彼此顺服。而他讲了这个的彼此顺服之后呢，他就开始讲了，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彼此顺服，你们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要彼此顺服，你们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要彼此顺服。现在就是讲紧你们这个的国民和政府的关系亦都要彼此顺服。那顺服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套下去在夫妇的关系，就是彼此尊重咯。套下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顺服的关系是什么？是彼此尊重咯。套下去主人，即是说你是做老板和做下属上司下属的关系的顺服的关系是什么？是彼此尊重咯。国民和政府的关系是什么？是彼此尊重。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政见，但是我要尊重你就是政府的官员。有很多人都说我们去到二十一世纪，这个是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后现代主义有很多的特征，我讲这个说话都已经是十年前讲的，已经是十年之后我们还是在这个的后现代的时候。在后现代其中有很多不同的特色，你听不同的专题的讲座 话俾我哋听，喺后现代呢啲嘅即系所谓嘅 new 嘅 generation 咧，即系无论你用 X 啊，已经系或者咩嘅 new generation 都好啦，喺新嘅一代八十后已经系老啦，已经系去到九十后，去到二千年之后，我哋呢一班嘅 generation 其中有啲咩嘅特色咧？就系我哋系抗拒掌权者嘅。我们是不信任那些有 authority 的人的。以前在学校做一个的老师是受到尊重的。即是现在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是不是你以前记不记得你小学中学的时候，那个老师一走入班房，全体学生起立，一班长说起立，老师早晨，大家请坐。我现在还有没有了，即是我们中国人讲叫尊师重道嘛，是不是？中国大陆还有没有的？老师好嘛，是吧？老师早，现在没什么的了，好像教会的牧者牧师在欧美的国家的立国都是拿着本圣经，所以神职人员是受到尊重，在政府的很多的法律上面都对教神职人员是有一些的优惠，所以就是你在一般的国民的里面，就是你做什么职业的，你是有一个 pastor， 他们都会有几分的 respect 尊重和敬意。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当然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的神职人员，他们的行为的操守，他们的生活的见证，是令到有些人就是忍无可忍的。所以呢，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令到我们今时今日对于那些本来我们就应该要去尊重的 OK 阿爸阿妈，我们应该要尊重他呢，这样当这个的社会的制度，当这个的道德的沦陷的时候，那些我们应该要去尊重，我们应该要 去对他好的，去敬畏他的人呢， 我们都开始觉得为什么我要对他好呢？尊重是彼此尊重嘛，他都不值得我尊重，为什么我要尊重他呢？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这些说话的，是不是？他不值得我去尊重他嘛。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在上掌权的，你的责任是什么？是信服他，尊重他，不是因为他值不值得你的尊重，而是因为他成为了这个，他有这个这样的 position， 是神是允许他，给他去坐了这个位置。你是因为神给他有这个这样的任命，你是尊重神，所以你尊重那一个的 position。 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方面要教导我们。第二方面就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国民，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本分。这个本分可以有两方面的本分。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你有你的责任；如果你是国民，你有你的责任。圣经就这么讲，第三节他是作官的，就是在上有权柄，就是作官 的责任。作官的责任是什么呢？不是叫行善的惧怕，而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你留意一下，他是神的用人，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是出现了两次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他是对你有益处的，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他是刑罚作恶的。这个是说如果你有权柄， 现在是说着在如果你是政府的官员，你是在上有权柄的，是说着当时的社会比较单纯的社会，你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赏善罚恶。如果英文不是很好，不知道你明白吗？赏善罚恶就是那些行善的，你就要去去 reward 他，去赞赏他，他做得好， OK？ 如果他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惩罚他，去令到他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他的责任。当然保罗他写这封信，他是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就不知道呢在罗马教会的信徒里面有没有政府的官员。如果有的时候，你是有权柄的人，你知不知道你有责任？就是要 fair， 那些做得啱的，你就要去 acknowledge， 你要告诉他你这样就是啱的， good job， thank you。 你做得不啱的， I'm sorry， 你这样做不得的，我不是想要炒你，但是你自己令到你自己被人炒。 You are fired。 这句说话不是我的口头禅来的。所以有权柄的人，他应该就是要去小心去运用他自己的权柄。如果这个有权柄的人他调翻转头行善的，你就去惩罚；作恶的，你就去加赏。那这个世界不就乱晒大龙咯？你说成日都见到的啦，就是这样的啦，世界就是这样的啦，那就是不啱咯。即这个那就是扭转了这个世界咯。这个不是正常的世界应该有发生的嘛。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的里面，在一个正常的教会的运作的里面，在一个正常的家庭的运作的里面，不应该是这样的嘛。那个不是正常的运作来的。你不要以为就是这个才是正常。政府的官员都是会贪污的啦，这样 OK 我知道，但这个不正常的嘛。你如果你讲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的情况，放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我们没得讲。正常的政府的官员，正常的在上有权柄的人，我们是应该要知道哪一些人是做得对，你要去赞赏他；哪一些人是做得错，你要去惩罚他。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维持到正常的秩序的。现在的那些美国的足球 football 的球季又开始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NBA 的球赛又开始了， college 那些又开始了、okay？ 在每一个的球赛的进行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说当然要有一些明星的 player 啦，当然都可能是，但是每一个球赛能够可以顺利去完成有个结果，是因为有球证嘛。他有没有出界，他揽着个球有没有点一地，即是你如果你自己是拗的话，是大家都会即是不会、即是讲真话的。不是有个球证在这里，他说出界就是出界。你去踢球，你是越位就是越位，我凭眼见而已。你可以不同意个球证的执法，但是球证所讲的就是 final， 就是这样。所以在上有权柄的，他就是要执法，他就是要主持公道，这个是他的责任。做不做到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他的责任。第二方面就是国民的责任，就很明显了，是不是？你只要行善， 就可以得到称赞。你如果你是作恶的话，你当惧怕，因为那些在上掌权的，他不是空空的佩剑。这个是讲紧当时的那些征收税务的税务官的，他那个的装备是有支剑在那里，他不是要成日要拔剑，不过这个是他的装备之一，好像警察有个枪一样。你的责任就是要奉公守法咯，就是要做回你那part咯。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啦，我们成日都觉得为什么你不做好你那part，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官员你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OK， 即是没得拗的，是不是要哪一个先做好自己的本分先，然后我才会履行我自己的责任呢？没得拗。这段圣经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人家可以选择他不履行他自己的责任，但是你可以选择你是不是要履行你自己的责任。他用了纳税这个的例子，就说你作为一个国民，你就应该纳税，你就应该缴税，这个是你的责任。你尽上你的责任，除了是因为你不想被人罚之外，亦都是因为你的良心。这个的冯荫坤教授，他讲良心呢，他有这样讲，他说良心帮助我们不要成为罪恶的帮凶，良心帮助我们去支持爱国爱民的政府，良心激励我们去向了走歪的政府来对发声，是有这个的良知，这个良知是神给我们，我们要最基本就是尽了我们自己的本分。在2016年，即是去年，有一套的电影就是叫做 Sally， 是 Tom Hanks 主演的，真人真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是真人真事改编。在纽约有一班机，他刚刚起飞离开了机场之后，就遇到一群的那些的大鸟，即是那些雀仔冲埋去，令到两个引擎都失效。当时这个的机长 Sally 和副机师，他要立即在几十秒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个的决定，我飞机两个引擎都失效应该怎么办，因为刚刚起飞我要回到机场降落。当他回去机场要想降落的时候，机长 Sally 凭他过去40多年作为飞机师的经验，他知道我不可以将个飞机安全地带回去机场那里，因为如果这样的时候我去到那些民居的上空的时候，我就会撞毁，死伤的人就不只是飞机里面那百多人。所以呢，他就 make 了一个 decision， 就是降落在纽约的 Hudson River。 是因为机师的决定，是因为机师的技术，所以在一个寒冷 的冬天里面，这一班机是平安地降落了在 Hudson River。 机上所有 的人员和机组人员全部生还，机师成为了一个的 hero， 一个的英雄。但是在这个的英雄的背后， 就引起保险公司的一个质询，你为什么将飞机降在一个的河面上，这个飞机就会作废，我是不会赔给你们的。你明明就可以回去机场，为什么你不回去机场呢？为什么要降在一个的湖面呢？这套电影就是讲这一样的。去到最尾的时候，当然机师的决定是正确，当然机师的技术是超卓，是应该受到褒奖。当他们说你是一个英雄的时候，机长 Sally 他讲了他的说话，他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英雄， I just do my job， 我只是做我要做的工作，这个就是我的工作，我揸着个飞机，我就是要让乘客平安的底部，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This is my job， I just do my job。 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无论你是在上有权柄的，或者你是在下是没有权柄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尽我们的